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今天迎来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，油价有望三连降。油价太便宜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伊朗核协议，开始解除十年的制裁，油价还得降。黄金价格大跌2.2%，盘中创下5年内的新低。大妈们，别急着抄底呀！美国股市小幅上扬，纳斯达克继续创下新高。养老金入这个市，是不是更养老呢？ 第二点，正点。 令计划被双开并移送司法，权色交易获取大量核心机密并与多名女性通奸，计划没有变化快，这事儿还真挺考验毅力。山东临沂警察被曝出警时拔枪指着一男子的头说想袭警，欢迎啊。最近好像警察枪突然多了，打折了。南昌每天吃掉4万吨垃圾肉，比如猪身上的淋巴结呀，剁成肉馅包包子。各位吃完早饭了吧？没吃的话我再详细说说。地产商任志强说，离婚率高催生购房需求，有时候购房需求也能催高离婚率。中国政法大学设信访专业博士学位，准备明年招一个人，解访专业应该更火。媒体报道说，因为保险缴不满15年，第一代农民工养老没有保障，第二代就好了，习惯了。美国电梯维修工年薪10万美元，堪比高管。小编，这俩消息放一块啥意思？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联合俄罗斯大亨宣布投资1亿美元寻找外星人。好，民工荒有救了。去年中国游客在俄罗斯花费10亿美元，成为最受欢迎游客，这相当于帮助普京救世。 点 是一间不雅视频尘埃未落，地铁激情戏抢占头条啊！昨天有微博网友曝光了一组照片，在沈阳地铁1号线上，一对情侣旁若无人的亲热接吻，男的甚至把手伸到了女的衬衣里。沈阳地铁第一时间官微回复说：“哎呀妈呀，我都不好意思转出去了。”网友们纷纷指责这种行为，有的家长担心让孩子看到这种场面不知道如何解释。哎，福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官微就分析说，地铁作为公共空间，身边人都和你不认识，所以没有面子的包袱，更容易做出不雅的事儿。但正因为是公共空间，更要对旁人负责，绝不能放下道德的包袱。有的人呢则持宽容的看法，宁波一位网友就说，这人家自由，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。而对于警方的介入，一些网友提出了质疑。微博达人百四之王说，这有什么好调查的，官员通奸怎么不去查？哎，这有点苛责了，不查了吗？再说那么多通奸呢，警力有限。知名博主五月散人认为警方介入是正当的，他拿这事儿和试衣间不雅视频比较，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那一道帘子，里边是私人空间，哪怕是暂时的，外边就是公众场合，哪怕是流动的。哎，更多网友呼吁出台处罚的细则啊！得，据《辽沈晚报》报道说，沈阳呢并没有相关的规定，像苏州他就明确规定禁止在车厢内做出不雅的行为。像国外奥地利的这个首都维也纳，他对此呢会罚款50欧元。以我看，这沈阳地铁还是空，北京地铁那挤的，谁跟谁都特别亲密。我的建议是，给车厢分级，这样我们成人车厢就可以坦荡一点。 点据点。 第一句，从今天开始，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律到办公室去办公，这是山西省委书记王汝霖的要求。他说呢，有的领导干部习惯在驻地办公，阳泉原市委书记就是不作为的典型，他经常不按时上班，晚来早走，或者半天上班半天休息。哎呀，这个规定好，应该再加上一条，一律回家睡觉，而且只能和媳妇睡。第二句，让花鼓戏走市场化，走一个死一个，这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主任说的。这衡南县花鼓戏团呢，在演出的时候呢，突然打出了讨薪的横幅，说18年没发工资了。官方的回应是，改制以后演员不愿意回来上班了。 花鼓戏呢主要是面向农村，商业演出本来就少，再加上反腐了，哎，干部家呢有个这个红白喜事呢，不敢再请戏团了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哎呀，反腐误伤的这个行业可真不少啊。第三句，我要让警察叔叔把妈妈带走，我不想学围棋。这是沈阳一个5岁女孩说的，还有一年上小学了，暑假呢把妈妈给她报了各种兴趣班，钢琴啊、围棋啊、英语啊、画画啊，一天要上4-5个，把孩子惹怒了，嚷着要打110找警察来解救他。孩子的妈说现在那娃都学这个，不学不是落后了吗？谁说都学这个？我儿子就没学这个。我想他报的都什么班啊。 第五点，乱点。 重庆女孩打车，的哥怕堵车唠叨了一路，女孩索要心情损失费，闹到派出所去了。我这天天早晨叨叨叨不会被投诉吧？江苏一小偷偷了 LV 的包，拿走了里边70块钱，把包和100万支票都扔了。别笑话人家，这哥们儿一懂金融，知道支票取不出来，还懂法，偷70不判刑，还不虚荣，不喜欢名牌，简直是德艺双馨，道义有道啊！四川有一男的因为妻子得病变丑了，起诉离婚。我们小编是一辽宁姑娘，说这是没遇上东北媳妇儿。我说东北媳妇儿永远漂亮啊。她说东北媳妇儿削她。晋江一老板想辞退浑身刺青的员工又不敢，报警求助了。我们小编没刺青但工作很稳定。长沙一驾校教练猥亵女学员，说人家长得像老婆，挂档摸错了腿。这当老公不合格，当教练也不合格，笑他。河南有辆车1年半违章425次，扣1740分，要罚8万多。还要啥车呀？这个马航一子公司飞机舱门中途打开了，乘客淡定的录像飞完了全程。嘿，都是英雄。汪峰起诉草根歌手丁勇用他的肖像牟利，索赔50万。我就不放头条，就放最后一个。 特点。 最近呢，孩子被忘在车里的事呢不断的发生，可怎么提醒也没用。前天在宁波又一个女童被粗心爸爸忘了，多亏快递员发现砸玻璃救出来。很多人都觉得呀，父母爱孩子超过自己的生命，居然会忘在车里，这实在是不可理喻。那我这两天呢转发了一篇获得普利策奖的报道，致命的分心。这报道揭示了一个无情的答案，每个人都可能犯这样的错误。在美国，这种悲剧1年发生15到25次，不分阶层、年龄、种族和文化程度，什么邮递员、儿科医生、火箭科学家、大学教授，各种家庭都遭遇过，而且和爱不爱孩子没有关系。人们为什么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呢？哎，研究人员就发现，人类大脑最上方是负责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和瞬间记忆的海马体，下方呢是控制本能的基底节。哎，在熟悉的线路上驾车，大脑会让前额叶和海马体来想事儿，基底节提供类似自动驾驶辅助仪的这个功能，所以我们呢经常从这个地方开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怎么转弯呢却想不起来了。如果父母在开车的时候受到压力啊、情绪等等影响，这基底节开始工作，海马体里的记忆回路像电脑程序一样被强制的覆盖着，除非记忆回路被重启，比如听到孩子哭了呀，否则记忆可能就完全消失了。这贝尔福的遭遇就很有代表性。那天呢，她送9个月大的儿子去保姆家，中途丈夫下车了，平时丈夫不搭车，所以贝尔福的潜意识认为送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然后呢，她又忙于接电话，开过了保姆家直奔工作单位，而安全座椅放在驾驶员的身后，下车她也就没发现，最后孩子不幸死亡。这里还有个技术问题，就是现在的儿童座椅啊，都不建议放在副驾驶，而放在后排。安全是安全了，但孩子家长更容易忘掉。当然呢，也有人故意把汽车当作托儿所，会被立案起诉。我会把这个文章呢贴在张红公众号上，值得父母们详细的看一看。 第七点，槽点。 最近有两则新闻，一个呢是一位老太太因为身体不好怕拖累子女想投江轻生，幸好被人救了。 另一个呢是郑州一个老人，也是怕给子女添麻烦，每天深夜去捡垃圾。哎呀，这让我想起最近网上很火的一个视频，国外一家儿子儿媳带老爸看房，老爸呢以为是儿子要买房，对大房子赞不绝口啊，并说哎呀自己有空也来住一住。最后儿子说这就是你的房子，老爸瞬间泣不成声，说自己不配，哭得让人心酸。网上疯传视频的有很多都是年轻人，说明压力再大，大家都有孝敬老人的梦想。所以老年人呢，千万别因为怕添麻烦而想不开，你们一定要明白，不是所有的麻烦都是麻烦，有的是责任，有的甚至是梦想。也不知道有没有老人听我的节目，希望他们能听得到。好了，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搜索红起点，如果选择允许推送，那每天都能准时听到我。我的官方微博是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，欢迎关注。好，大梦先觉，红起点，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